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农历11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等事项。 石景山区开展冬奥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检验。 厂通路北京段、河北段同步开工，大厂进出副中心增加新通道。 城市副中心剧院音乐厅完成幕墙安装，惊艳亮相。 本市扩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类型，符合条件的门诊部、噱头中心、护理院等都可以申请纳入。 寒潮再度来袭，京城周日最低气温将达到-10摄氏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汇报，要求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发展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民主法治保障，推进高质量立法，完善万名代表下基层机制，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汇报，研究了关于北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北京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要求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持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入推进两区建设，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落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和城市更新行动计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强文化软实力，聚焦七有五性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会议听取了市政协党组2021年主要工作和2022年工作安排汇报，研究了北京市政协2022年协商工作计划草案，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好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会议研究了北京市2022年政党协商计划，要求紧扣首都发展，抓好政党协商计划落实，提高议政建言质量，做好协商成果的办理和反馈工作。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在北京调研冬奥会、冬残奥会新闻报道筹备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新闻宣传，精心组织信息发布、采访报道和媒体服务，努力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营造浓厚氛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参加有关调研。黄坤明指出，要全方位、全景式呈现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赛事，精彩讲述中国和世界各国冰雪健儿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拼搏故事，向全世界展示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要围绕重点节点、重要活动，充分报道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效亮点，充分展现中国在疫情条件下履行庄严承诺、全力办好冬奥会的信心、决心和实际行动。 要充分发挥新闻中心重要窗口和统筹协调作用，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倡导健康生活理念，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大力弘扬志愿精神。黄坤明强调，要以冬奥会为契机，面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2022相约北京。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石景山区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昨天举行。针对竞赛场馆周边道路积雪结冰、消火栓跑水等模拟的突发事件，设置了13个演练科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现在闭环内的团队反映存在有积雪的现象，影响行人及车辆通行。 模拟重大大雪天气，道路出现积雪，在首钢滑雪大跳台附近，环卫保障团队出动了5辆车，开始了扫雪铲冰作业演练。 石明湖西街突发路面跑水， 演练中还模拟了闭环内消火栓接口漏水导致路面跑水的情况，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抢修。石景山区自来水公司管网管理科科长助理张鹏表示， 我们就是采取严格的防疫要求，穿防护服进行演练，一旦消火栓跑水，我们停水更换消火栓，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应急的水车直接往它内部输水，保证大吊台正常供水运行。 石景山区作为冬奥会北京城区内的重要赛区之一，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加速冲刺阶段。本次演练科目内容是模拟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工作组赛时主要任务中出现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处置，包括演练富士路金安桥下出现大车流情况的处置，演练首钢滑雪大跳台变电站开关故障跳闸，应急发电车接入代替发电情况，演练极端天气下利用车载监控巡查道路等。石景山区副区长王奇志表示， 我们也将根据本次演练的结果继续细化流程和人员的配备，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事要求来精益求精，落实好各项筹办工作。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5.0 版改革政策，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昨天联合召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邝旭在发布会后告诉本台记者，2021年他们针对互联网平台、数字经济、医药购销、美容健身、教育培训等重点行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全年查办反不正当竞争类案件598件，罚没款5100多万元， 全面落实新的实施细则，审查标准更加统一，加大了抽查检查的力度，审查制度更加权威。探索和河北、天津两个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开展联合互查，已经完成了涉及12个部门的60项文件的互查。 市发展改革委法规处处长李冠新说，市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标对表国际国内招投标领域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进了北京市公共资源招投标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已经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从招标公告的发布到最终的合同款、工程款支付，全流程的电子化，获得了一个四行的专家的高度认可。发布了招投标领域的所有的政策文件的一个目录，明确要求没有纳入这个目录的，不得作为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依据。会同市委编办研究起草了一个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招投标领域的行政监督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建立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现北京市交易和服务管理体制的进一步科学优化。 市财政局一级巡视员于宝江表示，为了打造信息更透明、参与更便利、市场更开放的公平竞争环境，在政府采购领域，他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完善信息公开的机制，提升政府采购的透明度；整合系统政策的资源，提升了采购参与的办理度；清理各类市场壁垒，提升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度。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完善电子卖场平台功能，完善供应商信用评价制度，研究建立政府失信的补偿机制，推动首都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新的突破。 新时代，新征程。 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次为 1.98 亿，同比增长 74.2%， 实现旅游收入 3074.9 亿元，同比增长 86.2%。恢复情况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2%、12%。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将以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促进首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这是什么呀？这一圈一圈一圈的，你知道吗？木头，但是木头上边这一圈一圈是什么呀？它这叫年轮。 位于通州区的文望阁木作博物馆，自从被列入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以后，慕名而来的研学机构和亲子家庭比以往明显增多。基地老师会带领孩子们参观传统木作家具、古代建筑、360行用具、农具等展览，并将生动的讲解与体验融入其中，让孩子了解木头背后的文化。 这是串铃，也叫虎称，就给他们讲一个孙思邈和大老虎的故事吧。对，这一打就啊，医生来了，这是医生专用的响器。 文望阁木作博物馆馆长王文旺表示， 被评为的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呢，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 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认定是市文化和旅游局从2020年起组织开展的一项诚信工作。基地认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立足古都文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建设、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为宗旨，迄今推出六大主题的体验基地，涵盖多种业态。门头沟区古山村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农耕体验啊，还有过去的那些老物件的亲密接触啊，哎呀，他们回归了自然，体验了农耕。 西城区红楼藏书馆杨军介绍， 2014年啊，由这个原来的红楼电影院改造成红楼的公共藏书楼，他们都会感觉到这个历史的传承。 目前，北京市已经评定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凸显了北京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关宇表示，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工程畅通路北京河北段昨天同步开工建设，河北省廊坊市大厂线进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多了一条重要联络通道。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上午来到现场探访，请听报道。 畅通路北京段从通州区春明路至北京世界，经潮白河跨河桥与河北大厂线相连。北京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全长7公里，是两上两下，设计标准为一级公路，同步建设潮白河特大桥一座，全长1.6公里。畅通路建成后，将成为河北大厂线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预计2024年上半年同步建成。 承担畅通路北京段施工任务的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项目经理刘峰介绍， 我们所在的位置位于垮榆沟西侧，主要施工内容包括路基土方、路面工程和桥梁工程。春节前进行路基的处理，增加地基的承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进行土方施工。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线规划建设连通道路14条，目前10条已经建成，包括4条高速公路和6条普通公路。市交通委公路建设处处长秦海涛说， 畅通路在连通之后就达到了11条，还有3条道路在未来几年内也将陆续连通。畅通路北京河北段同步开工建设，是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全力推动，也是河北北三线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接书写、协同联动、一体化发展的具体落实。 新闻广播消息，副中心剧院音乐厅昨天完成幕墙安装，比原计划提前10天。从外观看，如同缓缓拉起的舞台幕布，惊艳亮相。位于城市绿心的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是副中心的3座新地标，其中剧院工程体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包括音乐厅、歌剧院、戏剧院3座单体建筑年底前都将亮相。由于设计理念源于通州谷粮仓和运送物资的船舶，城市副中心剧院也被称为文化粮仓。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类社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其中规定，从明年1月1号起，本市困难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享受政府的代缴保费政策，最高可以代缴全部保费1000元。政策共惠及三类人群，分别是享受城乡居民低保人群、城乡特困供养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新闻广播消息，市医保局近期出台文件，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新政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实行。文件明确，门诊部、诊所、卫生所站独立设置的急救中心、安宁疗护中心、血液透析中心、护理院，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同时，互联网医院也可以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申请签订补充协议，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本周开展第七轮市级点穴式执法专项行动。这次点穴式执法会综合考虑全市各区 PM2.5 浓度排名、第三季度产业园区或集聚区挥发性有机物的走行监测结果，并在东城、西城、朝阳等11个区各选择排名靠后的1个街道开展为期1周的全面检查。 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本周日，本市将再次迎来一波寒潮，届时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轮番上阵，最低气温下探到-10摄氏度。将创下今冬以来气温最低值，风寒效应剧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为应对这次寒潮，市气象台于昨天15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这次寒潮将先后带来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寒潮前锋将在今天前半夜挺进本市，带来全市范围的零星小雪或小雪。中心城区以零星小雪为主，雪量不足1毫米。西南部山区雪量相对明显，降雪量在1到2毫米左右。和降雪同时而来的是平均风力3至4级、短时6至7级的大风，尤其是周五、周六和周日上午的短时风力较大。此外，这次寒潮带来的降温也尤为剧烈。本周五气温断崖式下跌8摄氏度以上，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跌至冰点以下，为-4至-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更是低至-10摄氏度左右，这也是今年冬天以来北京的气温最低值。这种低温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下周一本市的气温才会缓慢回升。剧烈的风寒效应下，体感会比实际温度更低，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要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昨天向明星艺人、网络主播、纳税人发布通告，要求抓紧对照税法及有关通知要求进行自查，并于今年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税务部门将会依照通知要求从轻、减轻或者免于税务处罚。 从昨天开始，在本市购买电动自行车后，市民只需要通过北京交警 APP 手机拍照上传相关申请材料，并填写车辆相关信息，就可以实现个人信息在线认证、车辆信息在线核查，之后到交管部门交验车辆合格，就可以直接完成登记发牌。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提醒广大考生要认真做好个人防护，合理安排考试期间出行时间和路线，保持良好心态，沉着应考。 记者昨天从市卫健委了解到，今年12月下旬起，北京统一开展以灭蟑为重点的家庭灭虫害活动，具体活动时间是。第一次灭蟑投药时间今年12月27号到31号，巩固加强投药时间明年1月24号到28号。受侵扰严重的家庭可以提前购买相关药械，在全市统一时间进行布防。 国家大剧院昨天迎来14周年院庆日，受疫情影响，今年的院庆日采取平日演出和线上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开放了2个重磅展览，用简约的方式迎接观众的到来。 云居寺石刻艺术拓片展昨天正式拉开序幕，本次展览精选从东汉到明末的50多件套珍贵石刻拓片作品作为展览内容，其中有以云居寺珍藏的房山石经、唐辽古塔上精美的石刻最负盛名，展期将持续到明年3月22号。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雪或者小雪，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者小雪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海淀一市场被拆除，周边居民反映购物不便，相关部门给予回应。 最近呢，让大伙儿坐车去买菜的就不太合适。 热线回声：物业维修不当导致管线破裂，多户居民家中被泡。报道播出后，定损赔偿工作完成。 区委、区政府也找房管局了，解决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海淀区北航家属院的多位居民反映，一直以来，北航西门附近的五道口购物广场承担着周边小区居民采购的需求，而如今市场突然贴出通知说要拆除，居民希望解决由此带来的不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2月16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展中桥西南侧的五道口购物广场。现场挤满了前来采购的市民，大家都纷纷表示，购物广场的拆除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不便。 就得坐车去到哪儿去买去了， 那可费劲呢。 这你现在疫情这么重，让大伙儿坐车去买菜的就不太。 而对于在这里经营了多年的商户而言，突然的拆除通知也让他们措手不及。 一点预防的都没有，只是叫你走人。 记者看到市场门口贴出的通知显示，五道口购物广场所使用的四处房屋属于违法建设，因此要求建筑单位在12月18号之前腾空房屋内的物品并自行拆除。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了属地花园路街道办城管科工作人员，解释说， 因为那个市场本身它一开始就是违法建设，它就是自发形成这么一个，然后慢慢的还是需要那个规范起来。 对于拆除后的用途，另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是为了建设金章遗址公园。 根据这个市区有关这个金章遗址公园建设的相关要求啊，从大运村到清华东路沿线将建一个2.4公里长的这个休闲文化的绿地公园。 修建绿地公园是好事儿，但居民们提出的便民需求又该如何满足呢？记者随后又联系了负责社区商业发展的海淀区商务局，询问是否有解决方案。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们商务局是负责指导，实际的落实是在街道拆除了，你跟街道去反映，然后街道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措施的。 随后记者拨打了属地花园路街道办社区建设科的电话，了解后续是否可以完善便民设施。工作人员回复说， 先向社区申请，然后由社区再跟我们去申请，制定自己的相关的方案，如果合理性，然后我们这边往区里申报呀什么一类的，都是可以再共同协助去做这个事情。 拆除违法建设是利民的好事儿，在此也希望属地部门既要做好解释工作，更要处置好商户的去留问题，让这样的好事实事真正得民意，暖民心。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在今年9月曾经报道过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和平西苑8号楼的公共自来水管破裂，导致大面积漏水的问题。当时业主王先生反映，由于物业公司为自家楼上的住户修理公共水管时操作不当，导致漏水，自己和邻居共4户家中被泡，一直无法定损定责。 上一层家里的管道都在我们下一层家里的吊顶里，只是物业的人来进行了切割锯开，没有焊死，从吊顶往下跟瀑布似的往下喷水，后来物业也承认是从那儿爆的水。 和平西苑8号楼是一栋30多年的老式塔楼，家中被泡的几户业主反映，管线裂开点就是此前物业操作过的地方，他们认为物业操作不当导致爆裂漏水。